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伏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同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 Patreon， 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呢个中国香港特区咧，就重点宣传呢个打造九大旅游热点咧，点知就劣评如潮啊！不但咧系惨遭咧呢个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嘅严厉驳斥，话你与其搞呢啲咩旅游业成效，即不如花多啲时间商贸物流，同埋咧系搞金融。而香港权威的信报呢亦都发表社论，个标题就是旅游热点呢就不应贪多，重点呢就是香港的风格呢先至呢是根本。这些呢讲到香港风格呢，他又没有讲话又应该有一些中国香港的样子，他说香港风格是根本，就是信报的社论是否定呢叫无处不旅游这些这样的观点和政策。当然近日这两个重磅的炸弹，当然就是身兼中文大学经济系同埋这个国立 新加坡大学李光耀政策研究所这一位呢是经济的专家，叫入业受量博士，是高度呢是唱衰，你可以说唱衰啦，系嘛？就宣判中国香港特区未来十年啊个衰退嘅死刑。佢就举例啦，恒生就炒人啦，海王粥店就炒人啦，金记茶餐厅就炒人啦。呢、這个必然咧系刺激到呢个失业率咧上升啦，而家3.2%未算高啦，只系开始啦。跟住就企业倒闭啦，然后就楼价继续跌啦，跌多几成啦，然后就导致呢个银行啊会坏账啦。咁啊，叶秀亮咧话好多人炒楼，咁呢样嘢我不予举苟同。1998年嗰波嗰镬嘢咧，先多人炒楼。经过咗20几年啦，呢个咧中国香港特区咧好多嘅业主咧已经精咗好多噶啦，买楼咧系自住嘅，就唔敢用嚟炒噶啦。咁所以你话嗰啲业主嘅地产啊，嗰啲银主盘咧，我谂系住宅咧，我谂就冇1998年咁少嘅。咁啊，呢个长实嘅集团主席李泽钜先生咧，佢开呢个股东大会咧，佢个神情非常之淡定啦、冷静咧，佢就向代表佢伯爷李嘉诚咧指明方向，佢就严正指出因为咧长江集团咧，向来的借贷呢都是不超过4%，所以呢就是多持有现金就少借贷，就即是话呢佢呢相信呢叫呢是手持多啲叫备战资金。那咩叫备战资金呢？备战即是备打仗，准备打仗。台海可能打仗，中国南海可能打仗，就是备战，就是准备战争，是吧？因为呢这个中国香港特区呢已经收到个指示，就是美国今次就不是要我们关税，要我们条命的。咁所以要我们条命呢就要呢准备斗争。所以这个战争即将来临，无论呢是热战或者呢是关贸战定是金融战。咁所以呢就是这条桥呢大家呢是要留意啦。叫多持现金少借贷备战资金。咁讲到备战资金呢，原来中国香港特区的香港大学一位靓女才女教授阮咏娴博士最近也透露，她虽然是任职为香港大学教授，月薪如果计埋房屋津贴应该有10几万，但她现在呢都帮衬吃两餸饭。她说两餸饭好好味，一个两餸饭呢33蚊，咁佢分32蚊，佢食一次呢就要减肥，要控制卡路里嘅热量，然后呢就分3餐嚟食，就即是呢食完少少呢是将个两餸饭呢摆落雪柜，即是呢雪藏㗎啦。我呢个都是两餸饭之一。呢、這个咕噜肉呢是同埋白饭。食唔晒呢我都学阮咏娴呢才女博士咁呢，我都系搵个饭盒啦。吓吓吓。听唔听到 啊， 就系、是、呢放落个雪柜。知悭识俭呢就真系呢啲才女教授啊，边个娶咗佢呢好幸福啊。吓呢啲新抱呢真系一流啊。佢都系叫备战资金，喂，连食两餸饭都要分三餐，仲要系香港大学教授，唔系系嘛？系嘛？你备战资金唔系备咁多系嘛？系嘛？原来咧佢又唔翻大陆大湾区消费咧，就喺呢度整呢个叫两餸饭。咁咧而家你预期啊，系叫做无处不旅游咧， 啊，唔需要特区政府去打造乜乜，全香港咧而家已经咧实现咗一个叫无处不两送饭，因为两送饭咧而家咧系遍地开花，甚至有啲市民民间咧整咗个叫两送饭关注组，啊就非常之热心咧，就标明啊港九咧系数以十计嘅两送饭啊嘅销售地点，咁原来两送饭咧就已经咧威胁到大家乐同埋大快活啦呢两间呢个著名嘅茶餐厅同埋呢个廉价食品嘅企业，令到佢哋盈利咧系减少啦。咁呢个两送饭咧，原来咧非常之襟食吓，咁而且咧好多人话其实个味道咧就越做越好啊。嗰啲譬如话好多嗰啲麻婆豆腐啊、中式牛柳啊、洋葱番茄啊、炒虾球啊、呢个柱侯牛腩啊等等咧，原来咧中呢个两送饭咧，千祈唔好睇小，原来已经深入民间。嗱，与其你搞啲咩九大热点啊、旅游热点啊，系嘛？咁咧，你揸住啲现金啊，系咪？又要搞穷游啊，吓，同埋大陆嗰啲小红书啊涌落嚟咧，你搞咁多两送饭咧，我不如我哋再醒多一样咧，建设性啊，就系你因应小红书，你唔好中国香港特区咧系被动，系靠啲大陆人咧揸住啲小红书入嚟踩冧你啲景点，周围去打卡，周围去食嘢。你要反过嚟利用小红书搞一个咧，就叫做咧全香港啊，就叫两送饭嘅人民食堂。点解人民食堂咧？就全民效法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毛泽东1957年、1958年嗰个全民大炼钢，就你可以咧就家家户户咧全部咧喺度煮两送饭，将咧每一户嘅两送饭咧就利用小红书咧。是去咧话俾大陆人听，嗱，譬如话，丹拿花园吓喺呢个北角，又或者渣华道有一间叫做兴汉大厦，你嗰对业主法团咧系大家一旦同意吓，就譬如话七楼、八楼、九楼三层楼就总共咧系12伙人，12伙人咧嘅屋企都有个家庭主妇，或者有个咧宾姐或者印尼姐姐。咁12伙人你都食饭噶，个家庭主妇要煮餸俾老公啦，个仔放学啊，系咪一家三口嚟讲咧？然后咧，你嗰张台你就系多个人多双筷，啊，你今晚整嗰啲家常小菜，啊，咖喱牛腩啊，松子马蹄猪柳粒啊，洋葱番茄炒虾球啊，或者最平靓正啊，15分钟搞掂个豉汁蒸排骨啊，咁咧你每一日今晚煮咩餸？你就将个菜谱啊，就喺个小红书嗰度刊登。一栋大厦，譬如话叫兴汉大楼7、8、9楼，总共12伙，你就12伙人，12个家庭主妇，将每一晚嘅叫做两送饭嘅菜单喺小红书嗰度咧刊出。然后咧你就酌量嗱，譬如话你3个人，嗱个仔今晚唔翻嚟食饭。於是兩公婆食，你就可以擺多兩雙筷，兩雙筷咧就任由小紅書咧係上嚟拍門坐入嚟食飯，敲門即係入嚟食飯啦。我哋上次都講過啦，殯儀館啊，你都可以咧整個解胃酒，解胃酒咧啲小紅書又可以走埋嚟食。啊，呢個咧靈感係來自咧近日啊嗰啲人擺酒啊喜慶宴會幾廿圍咧，啲小紅書話可以免費黐食啊嘛。嗱，你免费黐食嘅，你不如深入民间两送饭，就喺人民食堂啊，将呢个毛泽东大炼钢啊、大跃进嗰个精神咧，就发挥喺每一家户嗰度。你今晚煮咩餸？你喺小红书话俾人听吓，边条街几多号？边间大厦几多楼？咩座？系嘛？就咧，我有呢个松子马蹄猪柳粒，系洋葱番茄炒虾球。同埋咧，呢個叫豪華三杯雞，係嘛？另外咧就係隔離嗰家人咧，今晚就水晶豆腐、咖喱牛腩啊，同埋蛋炒飯啊。再隔離嗰户咧啊，就整咧呢個潮州啊乾燒伊麵啊啊，另外就老呢個鹵水鵝啊，係嘛？整個鹵水蛋啊咁咧，又上曬呢個小紅書，每張台每家人。加2至3对筷子，咁当然收钱啦。收钱系几多咧？就两送饭33蚊，你咧就收29蚊一位。咁你两个人入嚟咧就52、9、18、58蚊。你唔好贪多，坐低呢两个小红书咧坐低食咗之后，舐舐嘴咧， 然后咁样影张相贴上小红书，话咧呢个丹拿花园几多座几多楼啊？你贵姓？叫杨生杨太啊？呢个咧今晚个两餸饭我哋食得咧好满意，十分里边咧我哋俾八分，或者咧个五粒星嗰度俾四粒星，然后即时上小红书。成栋楼业主法团咧系轮流搞，家家户户咧都有两餸饭，咁你咪逼爆啊？你咪大家相互竞争咯啊！然后咧。第二日啊，又有咧两个嗱，你唔好做多，名额每日两个，就咧每两个咧系收58蚊，吓十日咧就有580蚊，30日咧就有大约系1,067蚊，虽然唔多，但系你嗰度咧系完全冇成本，多个人多双筷啫嘛，系嘛个仔落嚟食咧，你就加开咧一对筷至两对筷，睇下张台可唔可以坐到五个人。嗱咁样就全民咧系两餸饭嘅时候就落实到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讲啦，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嗱呢个毛语落嚟噶，知唔知道啊？咁大家住喺即系北国啦，跟外国嘅朋友啊、上海啊、新移民啊，大家都睇呢个风云国啊，吓你哋都记得毛泽东主席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将呢个两餸饭嘅精神啊，喺全香港嘅民间啊，大家深入，我哋大家把呢个两餸饭嘅精神好好地讲起嚟，讲起嚟咧，将面对啊内地嘅新移民，系嘛，咁啊大家咧又可以交流感情啦，吓你系边度嚟啊？我你系山西，啊佢咧咪系四川。啊！我哋都冇嘢噶，我哋都系20年前咧，都系大陆落嚟噶嘛。我上海人嘛，系嚟到呢度咧，我个仔而家咧喺城市大学读书啦，佢唔翻嚟啊。咁啊，大家一齐食食食，哇！咁样咧，你全民办呢个人民食堂啊，就好过你特区政府搞啲无处不旅游啊，系嘛？咁你哋搞到咧嗰啲两餸饭嗰啲饭堂啊，都会受到全民食堂嘅威胁。嗱，你既然两餸饭去威胁大家乐同埋大家快活，因为你平过佢，就保不如每家每户活自己搞两餸饭，然后胜者为王。你而家香港系咪40年前有个水饺皇后，有个北京婆落嚟咧，都系自己将啲水饺推个手推车湾仔码头卖到发达，系咪？你而家睇嗰套叫水饺皇后，点解你而家不能够恢复？叫做一两送饭皇后的精神。啊你水饺皇后的40年是大陆的移民落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终于发达。你而家呢由头再搞一个叫两送饭皇后啊小红书全国比赛。哇发达啊成栋楼呢你咪大家睇边个多帮衬啊整下整下呢你会发达㗎喎。加一对筷两对筷跟住四对筷唔得啦我呢度呢个逼爆啦咁你再諗啦嗰时你好唔好呢係租一啲地方呢你自己搞个人民食堂。又或者你将个手推车呢个呢就要问呢个食环署嗰边呢係要配合啦。将你嗰几味得意嘅菜式呢就然后由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呢啲人民食堂呢其实唔止你中国香港特区大陆都而家要搞呢个叫地摊经济。全世界都系大学生出嚟搵唔到嘢捞就唯有呢系搞飲食。呢一阵呢我仲有全球好多嘅经验同各位分享。咁你又爆生呢条桥呢 work 唔 work? 当然啦我觉得呢特区政府应该而家叫解放思维。你嗰种两餸饭嘅新思维呢系一条出路嚟嘅。因为以往啊，当大陆经济唔好嘅时候啊，曾经都提出过叫地摊经济啦，即系叫人出去摆地摊卖嘢啊嘛，即系无牌小贩。咁啊，既然大陆都可以行呢条路嘅时候，香港其实可以。嗱呢种咧包伙食两餸饭嘅经济咧，唔系一定低端或者我叫平嘢。嗱，因为我睇过两餸饭关注组呢条新闻咧，而家嘅香港两餸饭已经系由量变进入质变嘅年代。量变系咩咧？嗱，以往咧。其实在我未离开香港之前其实某些个屋邨的饭店都有这类的两餸饭只不过它不作为主流。现在越开越多一条街里面可能有成两三档的两餸饭这个就是量变。那质变是什么呢质变就是两餸饭不再是陶生你说的苦瓜牛肉啊咕噜肉啊就是菜丸排骨啊蒸水蛋啊之类是已经有龙虾 已经有咧，龙趸啊，炒龙趸。咁不过咧，嗰啲要加钱，例如可能要加成20蚊或者30蚊一个餸。但系咧，依然有人帮衬嘅，因为有啲人咧，譬如话佢唔想去酒楼啊、食肆啊去帮衬买嘅叫碟龙虾，因为咧咁样逐两计咧好乸脷。另外咧，譬如龙趸，咁佢自己又冇理由走去西贡啊，走去买嚿龙趸翻嚟自己炒啊，费时失事。咁於是乎咧，佢就吓就帮衬，宁愿加20蚊就试下龙趸，咁啊炒龙趸球。咁呢啲咧，其实而家咧有一啲两餸饭咧，佢走一啲高档嘅路线咧，都吸引咗一扎中产去帮衬啊。嗰啲所谓西装友啊，或者放咗工嘅女白领啊，都唔想煮饭咧，就去买。咁呢个系一个出路嚟嘅吓，但系特区政府好奇怪。第一咧，佢成日都捉到鹿唔脱角。譬如我哋上一集提咗好多一啲旅游嘅桥啦，佢一定唔做嘅。咁而今集咧，你讲完呢个两餸饭之后咧，佢更加唔会做嘅。因为第一，其实佢心底里佢知道两餸饭呢个我叫文化或者呢个叫卖点咧，佢会觉得咧系对香港呢个城市嘅形象麻麻地嘅。因为佢而家成日咧喺度扮上菜，我叫做。扮上菜啊，即系扮国际城市啊， 系咩？ 两餸饭呢样嘢咧，佢哋就会觉得咧系有啲即系唔系好见得人咁样，咁所以唔攞出嚟咧去做推广。正正等于譬如话，我哋上一集提过噶啦，譬如我提将90年代嘅尖东夜总会嗰个宋城化，即系重新俾你去感受嗰个沉浸式嘅体验咧。咁佢心底里边梗系觉得呢啲日式夜总会咧，又系即系唔系好光彩啦。咁再加埋，譬如话殡仪馆、红磡啊、破地狱游嗰啲，其实唔系讲笑，系认真可以做嘅。啊，呢啲生死体验啊、生死教育啊，其实可以加埋喺里边咧，一条龙服务。但系佢一样，佢歧视呢啲咁嘅殡仪业嘅，佢从来唔会当呢啲行业嘅人咧系一个专业人士，骨子里歧视，所以佢唔会将佢放入去。嗱，呢啲咧喺佢嗰啲九个项目里边咧，全部系排挤晒呢啲嘅，甚至我讲到嘅 TVB。入去电视城参观或者去感受或者模拟拍摄，佢心里边一样歧视呢个娱乐事业，佢唔当呢个娱乐事业咧系一个专业嚟嘅，所以你睇到佢嘅旅游嗰个项目里边咧，里边深层嘅里边就系佢哋个意识形态里边点样睇某啲行业嘅价值喺香港里边。 唉，呢啲咪个个都系香港大学精英啊嘛，年年考第一啊嘛。即林志娥、杨志娥，咪系个人版咯，系嘛？佢连八达通都唔识用噶嘛，系嘛？买厕纸都唔知喺边度买噶嘛，系因为噶佢装修屋企嗰阵时候，佢 service apartment 住啊嘛。呢啲叫毛泽东话斋吓，叫做咧四肢不动啊，就五谷不分啊嘛，系毛泽东最憎、最讨厌嗰种嘅小资产阶级人口。咪如果你觉得呢啲咧两餸饭遍地啊？啊！呢、這個煙火係影響香港嘅形象。咁啊，請問你大嶼山東涌嗰檔叫麗萍歌舞團啊，嚇你民政事務總署咧係貼咗兩皮幾嘢，成班大媽喺度跳紅舞，係懷念文化大革命，嚇唱大海航行教舵手。咁你話呢個有乜嘢形象咧？嚇、啊、呢、這個形象一早已經俾你 downgrade 到去嗰個水準啦，仲影咩像啊？你估你是千金小姐是吧？对不住，你不是啊！中国香港大学，你估仲是西人做校长嗰阵时啊？而家是大陆啊，海归派张翔做校长啊，法律学学院啊，嗰啲院长都是啊，啊嗰啲姓氏都是 X Y Z 讲普通话，讲而家不是教普通法啊，是用普通法啊，是做普通话做呢个香港大学啊嘅法律系啊嘅系主任同副主任。乜你而家知道叫形象咧？系咪？喂，形咩象啫？啊，你仲有咩形象啫？嗱，你而家搞到咁样咧，叶秀亮话俾你听啊，仲要衰足10年，楼价仲要跌多咧系几成，系嘛？而家你又会骨牌效应，好快咧就会通地乞衣，置地广场冇几耐之前出边都摆地摊，系咪？好快，我话俾你听，半岛酒店咧就会。嗰下边个下午茶座咧，都会变成卖两餸饭，仲整啲咩英式下午茶啊、scone 啊、吓呢啲咁嘅afternoon tea 啊，扮乜嘢叉烧啫？系咪照下块镜啊？吓你而家仲系英国殖民地啊？ 其实不是没得玩的，陶生，其实这两送饭桥呢可以将 它有得玩啦， 将它再扭桥的，譬如说可以11月25号定为蛋炒饭两送饭特定日。这些呢中国大陆一定不敢推出的，你香港。 即是专题，是主 题。专题。 蛋炒饭之夜。 蛋炒饭之夜。嗯、这种呢有些大陆的小红书呢来到一定玩。嗱， 因 为喺中国大陆冇得玩啊嘛， 蛋炒饭喺大陆咧系成日成为呢个禁忌啊，系嘛？ 系啊， 因为咧佢哋嘅伟大领袖毛泽东咧个仔啊毛岸英咧寒战嗰阵时咧，据说就不守纪律，喺彭德怀咧系有欠监管嘅时候，喺个帐幕出边就炒蛋炒饭，点知俾架美机咧见到啲火光当场炸死，从此蛋炒饭成为禁忌。咁你中国香港特区就会利用一国两制。又可利用香港一国两制呢个空间，把呢个蛋炒饭之夜咧，可地啊讲起咧，系嘛？咁咧你话蛋炒饭之夜咧啱啦， 系啊， 北角啊，全港18区一齐咧系炒蛋炒饭，哇！嗰阵时13亿人，而家有几多啊？3亿嘅小红书用户，知唔知啊？应该6-7亿嘅小红书用户涌晒落嚟咧，大家食蛋炒饭，慢慢你就会咧系有。中国香港特区的蛋炒饭皇后、啊、有这个呢肉丝炒面皇后、啊、有这个呢叫做这个呢牛丸啊和鱼蛋皇后，有很多是这个禁忌的，譬如说包子又是禁忌，你买下面就整蒸包咯，是吧、啊、这个蛋炒饭之夜就包子之夜，好啊，咁然后大家心知肚明啦，喺呢度香港啊有得食包子噶，系嘛？食个包子，哇！然后你利用个小红书系反攻大陆啊嘛，你坐喺度做乜啫？啊，你一国两制啊，而家落嚟食完饭落嚟打咁样样，然后打张卡，你屋企咧就养住养埋只猫，俾佢抱住咧个宠物咧，只猫叫猪猪，一齐同埋啊吓嗰两碟餸。打卡同埋个户主一齐，同埋个宾佣姐姐出埋有菲律宾色彩啊，吓几呢个咧就叫榄角啊，榄角炒肉丁吓，咁啊一齐啊落也融，呢咪你香港特色啊，大陆煮唔到噶，系咪先？民以食为天，而家咩嘢都食吓，食得嚟啊打卡打卡打卡，系嘛？嚟啦，可以依家嚟啦，喺呢度要话打洞打歪，系嘛？呢度咧慢慢唔好眨眼。最系而家呢个除咗呢几样嘢，仲有乜嘢剩先？你个总全香港系嘛？所以呢个叫做啊两送饭港啊，打造呢个叫两送饭，咩夜缤纷啊、庙街啊、咩熊猫经济啊、汉服经济啊，系全部唔掂啊！知唔知啊？咁你可以咧促进中港交流，小红书落到嚟又可以学粤语，你同啲小红书沟通一下，又可以讲两句煲冬瓜。然后呢嗰、那个两送饭当晚呢就真係有个呢冬瓜盅出嚟。你可以呢向佢哋介绍粤菜。北角嗰处呢就介绍福建菜，係咪咁，然后呢你整西餐呢嗰度又得。中式牛柳啊，菜心炒牛肉啊，总之美美地简单少少。15分钟搞掂，你唔会觉得呢係嘥料㗎，知唔知呀？啲餸呢慢慢越整越多呢就去大湾区嗰度买。係咪办法总比问题多。吓，积沙成塔，小莫小雨滴水滴就汇成大海汪洋，细莫细雨沙粒能够聚成大地四方，香港就会咧系民间出英雄，好快3-2年咧就有呢个叫两送饭大亨、两送饭王子、两送饭皇后、两送饭公主，吓、啊、特区政府你行开，你唔好喺度啦，阿芝阿助打造呢样打造嗰样。你叫啲食环署唔好搞搞震，唔好派咁多张罚单，听我哋谢伟俊议员为民请命，吓唔好阻住个地球转，将嗰个自由市场嗰个运作个创作动力交翻俾全中国特区香港嘅市民，吓、啊、叫全民啊，叫人民食堂丰衣足食，自己动手啊，叫自救大运动。喺、啊、呢、這个时候咧，你就水饺皇后套大陆片咧，吓、啊、咁你就。唔使派飞啊！啲人都有去睇啊，有灵感。你又收翻1-2千万系嘛？啱唔啱啊？你打造嘅旅游景点有鬼用咩？系咪先？所以啊，呢、這个 你如果你可以搞到大快活同埋大家乐，发出刑警跟住执笠，系嘛？佢执笠咧，咁就证明全中国香港特区嘅人民胜利了。呢、這个叫做咧还送于民啊！啊，這个咧食两送饭嗰个送，就唔俾呢啲大快活啊、大家乐啊、呢、這个麦当劳咧呢啲继续垄断。呢、這个亦都同 Donald Trump 啊， 其实好多变化嘅， 拆墙松绑。改写世界秩序，推翻全球化，呢、這个咧全球嘅新战略系保持一致。 其实咧系可以喺两送饭嘅基础上面有好多我哋叫 marketing 嘅做法，即系头先蛋炒饭系其中一个粗浅嘅一个桥啦，仲有好多变化嘅。嗱，譬如头先我讲啦，你可以食富豪两送饭啦，即系你用福临门个大名，你咪整福临门两送饭咯。咁啊！啲人譬如包括我啊，僆仔嘅時代都未前世未去過福臨門，好想知道福臨門食飯係咩排頭噶嘛？阿劉生都好成日喜歡去福臨門噶嘛？咁呢啲嗱又係一啲橋啦。譬如話偷情兩餸飯啊，咁偷情嘅時候，你因為你時間趕啦，即係啲食物就要冇骨嘅啊，或者咧你嗰啲唔好太多蒜頭，因為跟住咧你要親熱啊嘛。咁呢啲咧就要就特殊製造嘅兩餸飯，咁啊仲有好多變化嘅，係嘛？即係呢啲咧，譬如話解胃兩餸飯，咁啊譬如話俾啲小紅書感受一下，啊原來廣東人啊去完做白事就有解胃酒，啊得七道菜嘅啫，就唔會咧八道嘅，咁跟住咧裏面一定要有豆腐嘅，咁嗱呢啲全部啦咩解胃兩餸飯、偷情兩餸飯，唉唔好再講啦。因为费事讲咁多桥出嚟，咁呢啲全部你就变咗食嗰个包装啊。虽然食嘅嘢系一样啊，都系豆腐，都可能啊系蒸蛋，都系可能啊牛腩冇骨嘅。咁呢啲咧就系你可以喺个宣传上边变化，令到小红书觉得有特色。咁啊，头先我讲嘅蛋炒饭，整个寒战两餸饭啦，系嘛？寒战两餸饭一边咧就系蛋炒饭，另外一边系咩咧？啊食草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嗰时解放军咧补给不足啊， 草根啊，呢、這个叫益苦餐啊， 系啊， 益苦两餸饭啊。咁你嗰个屋企就要布置一下，整啲啲红旗啊，吓嗰阵时咧，呢个毛泽东啊，吓长征嗰阵时个样啊，或者将嗰个屋企啊家居布置到延安窑洞咁啊，各种风情啊，系好多噱头噶， 好多嘢玩噶，你要玩真系可以玩，同埋真系可以推广，吸引啲欧美游客，你针对唔同嘅市场。譬如大陸嗰啲就係頭先我講，我哋講嗰啲歐美一樣係可以吸引佢哋嘅啊！依啲係我哋叫 exotic 啊嘛，即係喺一啲旅遊嘅感受上邊。 嗱，最近咧我就去呢個芬蘭克爾辛基，你唔好以為你淨係香港啊，中國特區有呢噱頭啊！人哋北歐啊咁先進嘅芬蘭啊，佢個海港碼頭，你睇下嗱，呢啲相同埋呢啲片段，佢一樣有兩餸飯推出。我在那里就帮衬你看那些煎鱼仔啦，连那些薯仔啊同埋肉丁啊，喂好吃过呢你入那些餐厅。人家那个呢经营那个又是靓女。后面呢就一排帐篷呢就有些台凳木台凳在树。这个呢是克尔辛基是吧，另外呢在这个英国伦敦出面的雷丁 Reading， 亦都有香港人叫阿茂。两公婆咧就喺屋企咧系做咩？就猜点心吓，即系蛋挞、老婆饼、鸡仔饼，仲有咧五月包粽，亦都系咧系家居系走去帮衬。然后咧佢就做年宵市场，前两年开始做起，然后咧将佢哋屋企嘅点心咧而家推向咧英国嘅市集，就打入国际市场，开始有西人帮衬，将啲鸡仔饼。老婆饼同埋肥棒最中食嘅蛋挞，仲有佢哋嗰只拿手嗰只就菠萝包。佢两公婆咧系真系好嘢啊！吓，而家咧喺网络咧系接受订购，而家开始做起噶啦。啊，如果我预测咧，佢十年啊喺伦敦上市绝对唔出奇啦。万丈高楼咧就平地起，系嘛？各司其职就各有噱头，办法就总比问题多。你知啦，香港特区咧吓就有。因为你家居细啦，冇办法啦，系咪先？如果你话一个四十几岁嘅主妇，系嘛？个老公唔生性，系嘛？上咗大陆咧，系包二奶唔肯翻嚟。你日夜喺屋企以泪洗面咧，你倒不如利用小红书整翻一只咧叫残废餐， 你四十几岁咧，你着得性感少少，低胸装，你专门欢迎嗰啲大陆嘅小鲜肉、小红书吓毕业嗰啲南京大学啊、复旦啊嗰啲咧进南落嚟吓，然后咧你服侍咧叫残废餐，将韩国七十年代嗰特色咧系结合吓，你个寡妇咧生手生寡个咧坐下埋啲，坐下埋啲咧系喂埋佢食，系咪？然后咧嗰张台咧对面咧。就有一張雙人床放喺樹，有啲燈光咧打得浪漫少少，鋪啲咧粉紅色嘅浪漫床單，係咪？然後咧暗示我老公今晚唔翻嚟啊，去咗祈福新村啊，嚇、啊！你這個丈夫怎麼不回來啊？咁然後咧你就嚇揩下啲眼淚啊，哎呀，説來話長啊，總之你哋男人咧都係冇個好人啊，咁啊整下整下。咪变咗偏潘金莲西门庆咯，系嘛？咁嗰度嗰餐两餸饭就29蚊啫，过埋嘢 Airbnb 喺埋张床显被冚啊，咪收多一两嚿咯，就令到呢个小鲜肉小红书带住一身最丰盛嘅食色嘅经验，开开心心第二朝翻大陆咯，系咪？又悭翻一晚住宾馆啦，系咪啊？呢啲仲使教咩？系嘛？香港嘅民間智慧啊，係一定豐富過啊！嚇呢啲特區官僚啦，係咪先？好多嘢玩噶，而家咧全世界都係啦。呢個咧，赫爾辛基、倫敦、新地市集，好多係年輕人出嚟搞，係咪？都係咧，屋企做蛋糕啊、焗蛋糕啊，同埋手工藝品，仲有啊，台北、南京西路同埋赤峰街嗰度一帶，中山站全部。宁夏夜市是不是人家全部其实都是两送饭的意念，全民皆飲食做得什么先？如果你这个两送饭可以打冧大家落大快活，香港就有够了，是吧？平斗平，贱物斗穷人，不紧要，民以食为天，是吧？ 但是呢，你香港搞这些夜市呢，即是不是两送饭，就永远呢就、搞出来呢就只是咖喱鱼蛋和鸡蛋仔， 咁你要有 呢啲咧，你就唔似人哋台湾或者泰国呢啲地方咧，系有特色嘅。人哋嗰啲夜市里边咧，每一家好快啊，都已经啊成名，跟住咧就好快啊。如果你晏啲去咧，八九点都卖晒嘅有啲嘢。嗱，譬如话台湾有一度做嗰只咩啊蟹嗰啲羹啊，即系啲应该蟹嘅汤啊。哇！我次我想去试咧，已经咧唔知八点零钟啊，佢话已经卖晒，你就知道咧，哇！嗰、那个特色同埋啲人趋之若鹜，因为佢唔系卖紧一啲咧系人都卖嘅嘢啊嘛，即系例如胡椒饼咁样啊，即系太普通啦。咁如果你家家户户都系做胡椒饼嘅，就唔掂啦，系咪先？但香港人好怪，佢永远都系懒，即系譬如话，就算搞个夜市嗰、那个庙街又好，最后都系卖鱼蛋。卖鱼蛋攞翻嚟，跟住捞啲咖喱汁，就跟住卖几十蚊一串，谂住攞赚大钱。嗱呢啲咧就系香港人嗰个心态啊，舐到尽，同埋咧唔去深思究竟有咩特色。 呢啲字系 系啊， 自我中心，好似话茶餐厅，你香港岁月情怀茶餐厅文青嘅九龙城啊，系自己饮下杯鸳鸯奶茶啊，食个西多士就得啫。香港啲茶餐厅啊。我可以讲绝大部分点样怼得出去外边啊？最戆居咧喺茶餐厅开到日本大阪，整埋你呢啲咧一撇大牛油嗰啲咁嘅所谓西多士，啊想话 sell 俾啲日本仔，你系侮辱人哋日本人智慧啊！你睇下大阪啊、京都啊、东京嗰啲商场，人哋日本人嗰只法兰西多士啊 ，French toast 啊，明治维新啊，香松软热。啊！並且低卡路里啊，茶咩餐廳啫？啱唔啱啊？去到日本啊，大阪我仲食茶餐廳，切！我梗係食日本啊，啊做嗰啲咧意大利 tiramisu 同埋啊，啊呢、這個日本沖嘅咖啡啦，去到小樽係咪先啊？啊呢啲咪就係咯，啊你要咧解放思想先得噶嘛？咁你開小紅書，你唔使走到去出邊啦，係做茶餐廳，唔走喺呢處。用小红书去反攻大陆。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